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算法实战的第五篇，也是我们专栏目录中的最后一篇，如何用学过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来实现一个短网址系统。短网址服务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如果说我们在微博里面发布一条带网址的信息，微博呢会自动把这个网址转化成为一个更短的网址，我们访问这个短网址就相当于访问了原始的网址。比如说文稿这里有两个网址，它们尽管长度不同，但是都可以跳转到我的一个 GitHub 开源项目里。那这其中呢，第二个网址就是通过新浪所提供的短网址服务生成的。从功能上来讲，短网址服务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一个长的网址转化成了短网址。那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是如何来实现的呢？底层又依赖了哪些数据结构和算法呢？刚刚我们讲，短网址服务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把原始的长网址转化成为短网址。那除了这个功能之外，短网址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那就是当用户点击短网址的时候，短网址服务会将浏览器重新的定位原始网址。这个过程又是如何来实现的呢？为了方便你来理解，我画了一张对比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浏览器会访问短网址服务，通过短网址获取到原始网址，再通过原始网址访问到页面。不过这部分的功能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如何将长网址转化成短网址。我们前面呢学过哈希算法，哈希算法可以将一个不管多长的字符串转化成一个长度固定的哈希值，我们可以利用哈希算法来生成短网址。前面呢我们提过了一些哈希算法了，比如说 MD5、SHA 等，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复杂的哈希算法。在生成短网址这个问题上，毕竟我们不需要考虑反向解密的难度，我们只需要关心哈希算法的计算速度和冲突概率，这就可以了。能满足这样要求的哈希算法其实有很多，那其中比较著名并且应用广泛的一个哈希算法就是 MurmurHash 算法。尽管这个哈希算法是在2008年才被发明出来的，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广泛的应用到很多著名的软件当中了。 MurmurHash 算法提供了两种长度的哈希值，一种是32比特，一种是128比特。为了让最终生成的短网址尽可能的短，我们可以选择32比特的哈希值。对于开头的那个 GitHub 网址，经过 MurmurHash 算法计算之后所得到的哈希值就是 18133-8494，我们再拼上短网址服务的域名，就变成了最终的短网址 http://t.cn/18133-8494。不过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通过 MurmurHash 算法所得到的短网址还是很长的，并且跟我们开头给的格式好像也不太一样。那别着急，我们可以稍稍的改变一个哈希算法的表示方法，就可以轻松的把短网址变得更短一些。我们可以将十进制的哈希值转化成为更高进制的哈希值，那这样哈希值表示起来就变得很短了。我们知道16进制当中我们用 A 到 E 来表示10到15，那在网址 URL 当中合法的字符常用的有0到9，小写的 A 到小写的 Z， 大写的 A 到大写的 Z， 这样62个字符。为了让哈希值表示起来尽可能短，我们可以将十进制的哈希值转化成为62进制，最终用62进制表示短网址就是 http://t.cn.cgsqq。 具体的计算过程我写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一下。我们前面讲过，哈希算法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哈希冲突。尽管 MurmurHash 算法冲突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一旦冲突就会导致两个原始网址被转化成为同一个短网址。那当用户访问短网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用户想要访问的是哪一个原始网址了。那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保存短网址跟原始网址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便后续呢，用户在访问短网址的时候，可以根据对应关系查找到原始的网址。存储这种对应关系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比如自己设计存储系统，或者利用现成的数据库。前面我们讲到的数据库有 MySQL、Redis，那我们就拿 MySQL 来举例，假设短网址与原始网址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存储在 MySQL 数据库当中。当有一个新的原始网址需要生成短网址的时候，我们先利用 MurmurHash 算法生成短网址，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新生成的短网址在 MySQL 的数据库当中查找。如果没有找到相同的短网址，那这就表明这个新生成的短网址没有冲突。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短网址返回给用户，然后将这个短网址跟原始网址之间的对应关系存储到 MySQL 数据库当中。如果我们在数据库中找到了相同的短网址，那也并不一定说明这一定会冲突。我们从数据库当中将这个短网址所对应的原始网址也取出来。如果数据库中的原始网址跟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原始网址是一样的，那就说明已经有人请求过这个原始网址的短网址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短网址直接用了。如果数据库中记录的原始网址跟我们正在处理的原始网址它不一样，那就说明哈希算法发生了冲突。不同的原始网址经过计算所得到的短网址重复了，这个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原始网址拼接一串特殊字符，然后再重新的计算哈希值。两次哈希计算都冲突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那假设出现极端的情况又冲突了，那我们可以再换一个拼接字符串再计算哈希值，然后把计算得到的哈希值跟原始网址拼接了特殊字符串之后的文本一并的存储在 MySQL 数据库当中。当用户访问短网址的时候，短网址服务呢先通过短网址在数据库中查找所对应的原始网址。如果原始网址有拼接特殊字符，那我们就先将特殊字符去掉，然后再将不包含特殊字符的原始网址返回给浏览器。为了判断生成的短网址是否冲突，我们需要拿生成的短网址在数据库当中查找。如果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非常多，那查找起来就会非常的慢，这一定会影响短网址服务的性能。那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手段呢？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MySQL 数据库索引吗？我们可以给短网址字段添加 B 加数索引，这样通过短网址查询原始网址的速度就会提高很多。实际上在真实的软件开发当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小技巧来进一步的提高速度。在短网址生成的过程中，我们会跟数据库打两次交道，也就是会执行两个 SQL 语句。第一个 SQL 是通过短网址查询短网址与原始网址的对应关系，第二个 SQL 是将新生成的短网址和原始网址之间的对应关系存储到数据库。那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数据库和应用服务会部署在两个独立的服务器或者虚拟服务器上。那两条 SQL 语句的执行就需要两次网络通讯。这种 IO 通讯耗时以及 SQL 语句的执行才是整个短网址服务的性能瓶颈所在。所以为了提高性能，我们需要尽量的减少 SQL 语句。那又该如何减少 SQL 语句呢？我们可以给数据库中的短网址字段添加一个唯一索引。当有新的原始网址需要生成短网址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先拿生成的短网址在数据库中查找判冲，而是呢直接将生成的短网址与对应的原始网址尝试存储到数据库中。如果数据库能够将数据正常写入，那就说明没有违反唯一索引，也就是说这个新生成的短网址并没有冲突。那当然，如果数据库反馈违反唯一性索引异常，那我们就还得重新执行刚刚所讲过的查询写入过程， SQL 执行的次数不减反增。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执行一条写入的 SQL 语句这就可以了。所以呢，从整体上看，总的 SQL 语句执行的次数会大大的减少。那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优化 SQL 语句次数的方法，那就是借助布隆过滤器。我们把已经生成的短网址构建成布隆过滤器。那我们知道布隆过滤器是比较节省内存的一种存储结构，长度是10亿的布隆过滤器也只需要仅仅 125MB 左右的内存空间，这就可以了。当有新的短网址生成的时候，我们先拿这个新生成的短网址在布隆过滤器中查找，如果查找到的结果是不存在，那就说明这个新生成的短网址并没有冲突。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再执行写入短网址与原始网址的 SQL 语句，这就可以了。通过先查询布隆过滤器，总的 SQL 语句的执行次数就减少了。到此呢，利用哈希算法来生成短网址的思路我就讲完了。那实际上这种解决思路已经完全满足需求了，我们已经可以直接用到真实的软件开发中了。那不过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短网址的生成算法，那就是利用自增的 ID 生成器来生成短网址。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这种算法是如何工作的。 对于哈希算法生成短王者来说，它又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我们可以维护一个 ID 自增生成器，它可以生成123这样自增的整数 ID。当短王者服务接收到一个原始网址转化成短王者的请求之后，它先从 ID 生成器中取一个号码，然后将其转化成62进制表示法，拼接到短服务网址的域名后面，这就形成了最终的短网址。最后呢，我们还是会把生成的短网址和对应的原始网址存储到数据库中。理论呢非常的好理解，不过这个里面有几个细节是需要处理的。第一个是相同的原始网址可能会对应不同的短网址。每次新来一个原始网址，我们就生成一个新的短网址，那这种做法就会导致两个相同的原始网址生成了不同的短网址。那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呢？那实际上我们有两个解决思路。第一个处理思路是不做处理，听起来可能有点无厘头，我稍稍的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实际上相同的原始网址对应不同的短网址，这个用户是可以接受的。在大部分短网址的应用场景当中，用户只关心短网址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跳转到原始网址，至于短网址长什么样子他根本就不关心。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原始网址，两次生成的短网址不同，也并不会影响到用户的使用。第二种处理思想是借助哈希算法生成短网址的处理思想。当要给一个原始网址生成短网址的时候，我们就先拿原始网址在数据库中查找，看数据库中是否已经存在了相同的原始网址。如果数据库中存在，那我们就取出对应的短网址直接返给用户。不过呢，这种处理思想有个问题，我们需要给数据库中的短网址和原始网址这两个字段都添加索引。短网址加索引是为了提高用户查询短网址所对应的原始网页的速度，原始网址加上索引是为了加快刚刚所讲到的通过原始网址查询短网址的速度。这种解决思路虽然能满足相同原始网址对应相同短网址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一方面两个索引会占用更多的存储空间，另外一方面索引还会导致插入、删除等操作性能的下降。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实现高性能的 ID 生成器呢？实现 ID 生成器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利用数据库自增自断。当然我们可以维护一个计数器不停的加一加一，但是一个计数器来应对频繁的短网址生成请求，这显然是有点吃力的。因此计数器必须要保证生成的 ID 不重复，笼统概念上讲就是需要加锁。那如何提高 ID 生成器的性能呢？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解决思路，我在这里只给你指出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思路呢，是借助第54节中所讲到的方法，我们可以给 ID 生成器装多个前置发号器，我们批量的给每一个前置发号器发送 ID 号码，当我们接触到短网址生成请求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前置发号器来取号码。那这样通过多个前置发号器明显的提高了并发发号的能力。第二个思路其实跟第一种差不多，不过我们不再使用一个 ID 生成器和多个前置发号器这样的架构，而是直接实现多个 ID 生成器同时服务。为了保证每一个 ID 生成器生成的 ID 不重复，我们需要每一个 ID 生成器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生成 ID 号码。比如说第一个 ID 生成器只能生成尾数为0的，第二个只能生成尾数为1的，以此类推，通过这样的多个 ID 生成器同时工作，也提高了 ID 生成器的效率。那今天我们讲了短网址服务的两种实现方法，我再来稍稍的给你总结一下。第一种实现思路呢，是通过哈希算法生成短网址，我们采用计算速度快、冲突概率小的 MurmurHash 算法，并将计算得到的10进制数转化成62进制数表示法，进一步的缩短网址的长度。对于哈希算法的哈希冲突问题，我们通过给原始网址添加特殊前缀字符重新计算哈希值的方法来解决。第二种实现思路是通过 ID 生成器来生成短网址，我们维护一个 ID 自增的 ID 生成器，给每一个原始网址分配一个 ID 号码，并且同样的转化成62进制表示法，拼接到短网址服务的域名之后，形成最终的短网址。那最后呢，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第一个是，如果还要额外支持用户自定义短网址的功能，我们又该如何改造刚刚的算法呢？第二个是，在讲通过 ID 生成器生成短网址这样的实现思路的时候，我们讲到相同的原始网址可能会对应不同的短网址。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其中一个解决思路就是不做处理， 但是如果每一个请求都生成一个短网址并且存储在数据库中，那会不会撑爆数据库呢？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我们专栏的正文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我昨天说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会每天发布一篇练习题，内容呢就是针对于专栏所涉及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以防有一些同学没有看到，这里我再提醒你一遍，从初一到初七每天跟着我复习巩固所学，拿下数据结构和算法，打响新年进步的第一枪。